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28、29、30呢三句就是拔除我哋心里面嘅三毒烦恼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三教讲嘅完全相同，正是古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，佛称它叫三毒，我们现在的话叫病毒，这些是最严重的病毒。不单止能杀害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身体都病不健康短寿，这种事还是小事，它伤害发身为命的事大了。为什么我们堕落在轮回里面，无量劫来都没有出奇？论其根本的因由，就是三毒烦恼没有洗干净。我们每一个同学，无论你生长在什么地方，你现在生活环境是怎样的，只要你有缘 听到佛法，听到一尊佛菩萨名号，你的缘分就不浅了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无量劫来所种深厚的善根，你才有机缘听到佛名，见到佛像，见到敬树，那就说明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，这一生怎可能有这么深厚的善根？由此可知，我们无量劫之前就曾经遇到佛法，就曾经修学过佛法，为什么不会成就三毒烦恼没有断干净？感应篇上那几句话，老实说是教我们断三毒烦恼落手的地方。我们要留意啊，退多取少，这句在儒家讲是节俭。孔老夫子的德行，各位知道，《论语》上弟子对夫子的赞叹，温良恭俭让。 孔子在中国被尊为万世师表，师就是我们的模范，是我们的典型。这个模范在哪里？就这五个字。他一生为人温厚善良，恭敬节俭忍让，他代表中国人的美德，所以在生活一定要节俭，能悭就要悭。我能悭一分钱，就可以多帮助人哋一分钱，念念至终想到帮助社会，帮助众生，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得了。受辱不怨，这个忍辱特别重要。推多取少，各位想下，就是布施，帮你断贪。忍辱就是断嗔慧，所以忍这个字，佛教界众生是列为最重要的一个科目。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，佛能忍，他这里最后引用一段话，涅槃经上的，《涅槃经》上有这样的一段经文，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赞叹佛是大福德相，确实佛真是相貌庄严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这件事情佛在经上亦讲得很清楚，佛为什么要示现相好？经上跟我们说，菩萨成佛亦就是菩萨修行到智慧福德圆满，智慧福德圆满并不代表你相貌圆满，相貌是属于因果，所以菩萨证得无上菩提之后，还要用一百劫时间专门修福。一百劫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修什么？修相好。为什么要修相好？为了度众生，众生着相，众生只看外表，外表不能够服人，众生就不肯接受教诲，所以佛要用一百劫时间专门修相好，那就是种善因得善果了。但是要知道，他那个善因善果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。三十二相大家知道有广长舌相，广长舌相是什么因？不妄语。 口四种业做得好圆满，唔妄语，唔恶口，唔两舌，唔耳语。所以佛条利伸出嚟，将成个面都冚住，我哋冇能力。佛经上讲，你条利伸出嚟，可以舐到鼻尖，你三世唔妄语。你先有呢种好相，所以佛条利伸出嚟，面能冚住，大家冇话讲啦。佛嘅语诚实，绝对冇妄语，妄语绝对唔会有呢种相。咁大家相信啦。所以佛修一切都系为众生，嗰个人称赞佛系大福德相。人哋就问何以见得，佢讲咗几件事。佢话世尊念智俱成，年龄三四十岁，少壮气盛，但系点呢？佛显得非常温和，一丝毫粗暴态度都冇。你打佢，佢冇亲为；你闹佢，佢亦唔发脾气。呢种唔系大福德相系咩呀？佛嗰三十二相，我哋学唔到，佢唔系一下就能学到嘅。但系呢种讲法，我哋可以学习。温文儒雅，和蔼可亲。受辱唔单止冇报复，连报复嘅念头都冇。呢种系大德，呢种系真正嘅福德相。我哋如果遇到呢啲事情，要随顺佛的教诲，绝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。如果随顺自己的烦恼，麻烦就来了。随顺佛陀的教诲，正是陷陷我们自己的福德有没有。自己有福德，就心平气和。如果自己心里面仲有一念亲为的念头，一念不高兴的念头，自己立刻就觉察到福薄，冇福了。冇福报，唔单止帮唔到人，到自己都冇办法。你睇佛教我哋福慧双修，将福摆喺前面，慧摆喺第二。呢种排列顺序，容易就好深啦。中国古人常讲福至心灵，亦是将福摆在前面。一个人福报现前，人突然就聪明，智慧就开了。这就说明福和慧是一不是二。 智慧开咗，一定懂得修福，福报现前，人一定就聪明。由此可知，我哋系既冇福又冇慧，仲唔肯修，咁点能成就？点嘅修法呢？方法太多太多啦。三教圣人教我哋嘅方法，就系佛家所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你只要掌握到一个法门，你就成功了。但是你要真修，要真做，不是真修不得。这段文里头最后一小节引用郑轩的话讲，他亦是教我们入门的方法。他那些话讲得好得意，他说默默默，无限神仙从此得。默是沉默。这句话这么讲大家不好懂，我们换句话讲，少开口，少讲话。你睇我哋念佛堂禁语止语，你能止语，你就会做神仙。你哋谂下佢嗰句话有冇意思？凡人做唔到神仙，废话太多啦。你点能成得到神仙？心定唔落嚟，呢个系个好好嘅方法，少废话。古人教我哋少讲多听，而家同各位讲，唔单止要少讲，亦要少听，最好唔听。点解啊？你听到嘅嗰啲全系烦恼，增长你嘅妄想无明，增长你嘅分别执着。而家嘢唔好听，唔好睇啊！四大天王教我哋，你睇西方广目天王，广目叫我哋多睇；北方多闻天王叫我哋多听。嗰、那个多睇多听，各位要知道，唔系我哋现前呢个阶段。现前我哋嘅阶段学边个？学东方天王，学南方天王，佢哋两个教我哋。东方持觉天王，南方增长天王。持觉天王教我哋乜嘢？教我哋负责尽职。呢句话如果往深处睇，就是尽孝尽忠。你哋谂下啱唔啱？忠孝我喺前面讲咗好多次，讲得好详细。东方天王教我哋 我们自己在本位上将自己的本位工作做到尽善尽美，就是尽忠尽孝了。人人将自己岗位工作做好，社会自然安定繁荣。世界一定和平，个人将个人自己本位工作做好就得了。南方天王增长，就是教我们求进步。儒家讲日新又新，佛法讲的精进，学问要有进步，德行要有进步，才艺要有进步，甚至我们生活水平亦要有进步，样样都有进步。所以佛法不是守旧的。我这么多年来到处勉励同学，佛法一定是现代化和本土化，这两句话老实说是我说出来的，但是不是我发明的。佛法本来就是这样，两千年前汉明帝、礼请、摩腾、竺法兰两位高僧来中国，他们到了中国之后立刻就中国化，着衫着中国的海青、方袍、大领，着中国人的衫，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，建立道场形式宫殿式亦是中国化，没有将印度那套样式搬来中国，懂得本土化，所以中国人先欢迎先接受。做佛像，你看佛像是中国人的面貌，一看多么亲切呢？所以我在美国跟美国人说，佛教没有到美国来，美国人很奇怪，美国佛教很多，为什么说美国没有佛教？我就问他，哪一尊佛像，哪一尊菩萨像，那块面似你们美国人？所以佛菩萨没有到美国，去美国的是华侨，是日侨，不是真正的美国人。所以一定要懂得本土化、现代化，这样教育才能发扬光大。佛陀对我们的教诲，我们要懂得。佛沉默寡言，无废话，除非有人提出问题向他请教，他老人家和你解答，你不问他不说。你如果不问，见到佛陀，佛陀一句话都没有，心几咁清静呢？不说就是说，不教就是教，教你什么？教你少讲话。第二个就是摇，他说摇摇摇，千灾万祸一时笑，摇就是树道， 原谅人，唔好同人计较，灾祸就唔至于发生啦。嗰啲灾祸就系冲突，矛盾冲突就冇啦。从内心里面将佢消除。第三个讲忍，佢讲咗三个忍字。债子怨家从此忍，我哋生生世世同一切众生结咗几多恩怨债务，生生世世纠缠不清，如果忍唔到，嗰啲麻烦、嗰啲障难绝对避免唔到。最后一个系忧，忧就系放下。所以佢教我哋呢四个方法：沉默、饶恕、忍让、放下。都是拔除三毒烦恼的落手处。讲得好啊。我们真正懂得了，真正能这样修学，道业先能成就。讲道业其实太高了，我们亦不懂什么叫道业，我们讲到最贴切的地方，最浅近的地方，你的生活幸福美满就可以得到。唔单止精神生活你能得到，物质生活亦能得到。你求功名、求富贵，呢啲都系好方法，正当嘅方法。如理如法，你所得到嘅就系真实嘅福报。不合理，违背情理，不如法，你所得到的叫造业。眼前虽然贪到啲小着数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有报应的。如理如法而求得的，咁系你应该享受嘅呢个道理，我哋都要懂。后面一句受宠若惊，系无知，所以合前面两句贪嗔痴，就系无贪、无嗔、无痴三善根。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这个地方生的。现在时间到了，这句我们听日再讲。